大钟时间5:09。室外气温系17度，今日最高大概24度啊。早晨啊！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一声声有爱意存在，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只知心里面意待爱与不爱，我的说话未会改。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是爱， 低低呼，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未理会倾诉痴心。 心里面意态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改， 我的心常为你而开， 为你愿倾心，每日真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 汤静串黄以嘉的一声 hi 一声 bye， 早晨啊，同你讲声 hello， hi， 你好嘛？5:12的时间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嘅第一首歌曲嘅，头先听咗啦。咁你系咪都又准备出门口要翻工？有啲可能比我更早吓，特别系啲饮食嘅行业。咁而家系有限聚令啊，咁我哋唔系成日经常可以去到啲嘢食店，但系喺酒楼嚟讲咧，都仲系个早市好紧要，饮早茶同埋都系做中午食饭嘅人，去到夜晚咧就先至有呢、這个，大家都惯咗啦，要打包吓外卖翻屋企。都可能啲人都个唔好啦，唔好去街食啦，尽量少啲啦，买咗翻去喺屋企慢慢食，冇咁容易系感染，出面人多嘅时候都唔知点样，好多个问号啊。咁但系我哋都唔希望呢啲日子系咁长，希望就好快嘅回复翻以往嘅就好啦，去翻我哋原本嘅生活。兜咗个大圈系几时去翻嗰个位置咧？系都系一个未知之数。但系喺呢一个兜圈嘅情况里边，就有好多嘅谂法啦。啊，原来以前嘅生活好似随手可得咁，而家想拥有嘅时候，百般艰难。咁呢个就系人生啦，人生有啲嘢就系你预计唔到嘅，系谂都谂唔到有呢个情况，原来都会经历到。所以咧，我哋系咪要谂下我哋以后一个做人嘅方式系点样咧？有啲人唔需要太紧张啊，有时系要随遇而安，唔系你想咁就有咁样嘅生活啊。 今日天气方面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该区亦都系逐渐嘅回升。讲紧嘅话，干燥嘅大陆气流啊，就系喺未来嘅几日咧，会持续为华南地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该区气温会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6%。今日最高温紫外线是大约10。呢啲好听嘅歌曲咧，都系会吓，即系唔会因为时间嘅过去而觉得佢唔好听，历久常新嘅。来自 New Seekers 嘅 I Get a Little Sentimental Over You。早晨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接近5:18。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再问

当年的三花，刘小慧的初恋情人。三花就是黎瑞恩、刘小慧，还有以下这一位，他就是汤宝如。入行之前是一位幼稚园的教师。这么多年后回望三个人，即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路。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乱爱侣，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眠，但在谁人空虚，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悲哀听众内心期望偶遇开个中，承受你天空，是你孤寂我 都是汤宝如的这个成名作之一，缘分的天空，转头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党清民盟得票领先对手，现任总理欧尔班有较大机会赢得连续第四个总理任期，他已经宣布在选举中胜出。58岁的欧尔班在今次选举中受到由六个反对党组成的匈牙利团结联盟挑战，在已经点算的超过三分之二选票当中，清民盟的得票率超过 55%， 而反对党组成的联盟得票率大约是 33%。匈牙利选举法规定，国会199席中的106席由个人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93席由进入国会的政党分配。欧尔班曾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总理，2010年重新上台后执政至今，并于2014年及2018年两次连任。厄瓜多尔一所监狱发生骚乱，最少12人死亡。内政部长卡里略说，事发监狱位于南部城市昆卡，骚乱在凌晨时分发生，导致最少12名犯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卡里略又说，骚乱是由囚犯帮派不和引发，目前警方及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的监狱系统长期面对在囚人数超出上限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当地去年多次发生监狱骚乱，大约300名犯人死亡。政府今个月7号起发放新一轮首阶段消费券，使用期长达7个月，而八达通收取的市民受限于拍卡上限要分期收取，而以其余三项支付工具收取的市民就会在7号当日一笔过收到5000元消费券。有商户说会推出优惠迎接消费券计划，计划预计生意会增长2至3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消费券使用期较长，呼吁市民不用急于外出消费，亦希望有助延长计划带来的正面效应。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昨日展开，到今个月16号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个人意向，但现时并非适当时候。另外，对于政府豁免选举期间特首候选人的群组聚集限制，林郑月娥说已经平衡公共卫生和选举重要性而作出相关豁免，令候选人可以进行选举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众志成城，快拆生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3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同埋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梅艳芳嘅亦都系一首得意之作之一吓，《梦幻的拥抱》啊，咁喺可能你听紧嘅时候，好啦，到醒嘅时候，哎，我听到呢个歌，系咪发紧梦咧？喺半梦半醒之际嘅时候，就有梅艳芳呢首《梦幻的拥抱》，梦幻嘅感觉就系唔真实啦。想行近一步，捉实啲都唔可以啊！梦幻的可能是日思夜想的画面，如果能够有一日成真的话，就真的非常高兴啊。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中，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似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 春风。相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抹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分离嘅相逢有如梦中，有冇呢啲嘅感觉咧？吓，一个你好想见到嘅人，而当你真系见到嘅时候，就觉得吓系咪真实嘅咧？要搣下自己咁啊！相逢有如梦中，写词嘅系卢国沾，而喺分离嘅开头嘅时候系开得好好咧，就系、是、每当变幻时嗰首歌，就系、是、卢国沾同佢写。之后咧就好多个合作啊，我以飞当年14岁嗰只歌啦吓，都系卢国沾嘅手笔啦，系有化妆名流啊，远方斜阳路呢、这个相逢有如梦中就系啦，渔港的海风、雾里玫瑰，同埋饮杯饮杯剩都系卢国沾嘅手笔。可以话都系喺芬妮嘅事业上一路冲刺嘅时候，写词有力都系帮一大把。重逢嘅感觉系点呢？林子祥、叶倩文。 作梦也是想不到，今晚当晚风轻扫，竟会跟你可再遇，你像往日美好。 看着你共他飘荡，风里的我多苦恼，偏要装作洒脱地斜着膊问你好。 相对牵强一笑，各知道不再需要再重提用爱编织的那些。 我相识过，只怪当晚痴醉夜，你让我获到太多。 相对牵强一笑，各知道不再需要再重提现已消失的那些。

再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立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是郑中基的一首无赖的歌曲。郑中基最初的起步是好好，有一把靓声，唱歌真的很好。但是在去行冇几耐的时候，就因为年少气盛啊，一啲性格令到自己的事业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慢慢努力，你先慢慢可以翻身过嚟。今日咧就系成为一个幸福嘅男人，有好好嘅家庭，有仔女啊，令到佢非常之开心，系以家庭为重。人有啲时候系或者有啲糊涂，糊涂之后能够醒觉就好啦。无赖呢首歌当初好似系哇，系咪忧自己一默啊？写词嗰个原来唔系，只不过系写词自己嘅自白。咁啊，但系同郑中基嗰个情况都好相似。有少少时间听下喺儿童节嘅儿童歌啦。 全个世界最可爱是现在。 将海上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汇聚和平稳定共识，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致力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又强调，目前应该防止因举措不当干扰甚至损害两国关系及南海稳定。骆钦说，菲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除了按金还要给我经理人的佣金，那你想不想约我？ 又要我给钱？难道呃人？ block 了他电话先。 喂，李生啊，我是咪咪啊，以为咁我就找你不到啊？ 信不信我报警啊？啦 乜你唔怕俾人知你揾 part-time girlfriend 咩？即刻帮我买多啲比特币。如果唔系，我就揾私家侦探抄你地址，叫你妈咪嚟找数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喺网上结交朋友，一定要认清对方嘅身份，仲要妥善保护自己嘅个人资料，唔好随便向陌生人透露。万一大家受到恐吓的话，记得要立即报警求助，以免受到进一步的威胁。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清晨爽利时间，早晨啦，六点十二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温度有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温度17度，相对湿度55%，亦都出咗个警告吓，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钟志光了。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咁啊，又是隔了一个月，好久没见啦。咁啊，你近况都 OK 啊，成有时在公仔箱都见到你啦。 工作就恢复啦，咁但系社交生活就恢复不到啦，因为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系嘛。 系啊，大家在呢两年几以来呢，都因为疫情而所困啊，吓。咁啊，特别是在近期呢个时候。因为疫情之下感染很多的人数，包括也都很多的长者，而在这个阶段就很多长者就是离开亲人了。 是啊，这个情况也都是挺伤感的。同埋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认同香港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有很多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结果不是应该与不应该，而是出現咗啦，咁好多嘢我哋都覺得好無奈嚇，咁就有接受啦。接受之餘，亦都係正面啲睇下，希望呢個疫情盡快過去啦。咁當然我哋都要做翻基本嘅防疫措施啦，呢個好重要啦。 冇錯冇錯， 好多嘢真係好無奈咯，你只可以講係嘛？ 係啊，即係譬如話嘅無奈當中，我都身受其害嘅其中一個。不過當然亦都唔可以怪得咩嘢嘅。媽媽亦都因為呢個疫情而即感染咗、確診咗之後咧，就急轉直下，跟住咧就走咗啦。咁啊，傷痛一定會有啦。咁但係又覺得其實可能對佢嚟講都係一個解脱。而我哋作為子女嘅咧，更加希望就係面對嗰件事情，好好去完成咗佢。咁跟住就要又再投入翻我哋个工作啊，咁样咯。 系啊，嗱，事实上咧，人嘅生死咧，好多人都会明白个道理咧，就系、是、啊自然嘅吓，呢、这个冇得避免嘅。 系啊。 咁但系咧，对于死亡嚟讲咧，有个好吊诡之处咧，就系、是、你知道佢一定会出现嘅。 但系你唔知佢几时会出现。所以咧，嗱喺呢个课题上面咧，中国人就相对忌讳嘅，即系比较少讲咧死后世界嘅。咁除咗喺譬如中国思想上面咧，譬如道教咧就会比较多讲呢个死后世界嘅。咁但系除咗道教之外咧，其他都唔系点提及嘅。譬如孔子最有名啦，呢个未知生焉知死，不问苍生问鬼神啊。咁啊，通常咧将鬼神嘅说话咧系摆咗喺一边嘅。咁啊，同西方嘅思想唔同啊。西方好多时候咧都比较正面面对啊，提出一啲同我哋嘅思维可能唔同嘅谂法啦。譬如咧就话死亡。大家都未試過㗎，你點知道唔好啊？或者你點知道你死後去嘅地方咧，係唔係更加好咧？咁樣咁呢啲係唔同嘅睇法啦。不過今日咧，正正係講咗呢個課題咧，特別係亦都知阿淺你最近都有個傷痛啦。咁就跟住你都一連串嘅功夫要做啦，譬如係預備喪禮啊等等啦。咁其實講喪禮咧，最早期咧就喺孟子咧出現過一個講法啦。當時咧就係喺滕文公上咧就出現個講法咧，就話阿孟子話咧，原來以往咧就係冇喪葬嘅，咁父母過身咧，通常咧都係擺喺一旁嘅啫嚇。咁但係咧，正正因為擺喺一旁嘅時候咧，好多呢個鳥獸啊，會將呢個屍體咧係啄食嘅。咁你會覺得就話呢個臭皮囊啫嚇。咁但係當你作為子女見到父母嘅屍體俾呢嘅蛇蟲鼠蟻啦嚇一路啄食咧，你嘅心。 不安啊，不安 一定，你一定不安啦。咁從此咧就引申咧係有呢個喪葬啊。咁喺喪葬之後咧，就更加咧以往仲要話係有三年嘅守喪期啊嘛。咁呢個一般嚟講咧，就喺守喪期咧就會係因人而異嘅，即、就、係、是、因嗰個關係嘅。咁通常咧最至極咧就會係守喪三年啦。咁父母當然係要係守喪三年之期啦。咁喺同樣咧喺《論語》都出現過咧。就係、是、宰我咧，就問阿孔子啦，喂，三年之喪期好似太長喎，因為你三年喺度守喪，乜都唔做，咁個世界都變咗啦。三年之後，咁孔子即係答佢咧，你安唔安心啊？如果你唔守三年之期，咁佢都要安心，咁你咪去做咯。咁啊，阿宰我咁啊，我都安心噶，咁你去做啦。咁但係咧，阿孔夫子咧就冇直接同呢個宰我咧去討論，哇，點解我哋要守喪三年啊？咁但係當宰我離開咗之後咧。佢就同其他身邊嘅學生講：啊，呢個宰我真係不仁啊！佢原來咧，佢話其實點解我哋講三年呢？因為你諗下，我哋作為細路仔成長嘅時候，頭三年其實乜都唔識嘅， 又 唔會行唔會走，爸爸媽媽咧一路抱住你餵你食，一路咧係伴住一齊走。你喺爸爸媽媽嘅懷裏咧係三年嘅時間。咁而當時你咁細個，爸爸媽媽會用三年時間嚟睇住你，伴住你成長。而家父母過身，你用三年時間幫佢守喪，你都覺得唔得，所以係一個不仁嘅表現。呢個咧就 即冇理由啊！ 嗱，呢個孔子嘅假説啦。咁當然我哋今時今日咧，亦都我成日都講嘅，即係我哋有時睇啲古書啊，或者係睇翻以往嗰個生活環境咧。如果我哋用今日嘅環境去批判當日咧，其實好唔對，亦都對古人好唔公平。所以我哋今日嚟講咧，你話。守喪三年，我真係冇聽過，我有邊個朋友 都冇噶啦。 守喪三年， 佢只係喺嗰件事發生咗之後，當然傷痛，然之後收拾心情，做好曬嗰件事之後咧，跟住咧就回歸翻以往，繼續生活咁樣嚇。 因為事實上。好多人都明㗎啦，而家特別香港嚇，你手停就口停啦嚇。咁你除非好大富大貴嘅人啦嚇，咁但係問題大富大貴嘅人咧，我諗佢都唔願意，亦都唔想咧，係三年咧係過一啲好粗茶淡飯嘅生活啊，或者係比較低調嘅生活。 同埋就係話啦，如果你真係話守孝嘅三年咩都唔做，個人好消極嘅時候，對件事有乜嘢嘅幫助咧？冇噶嘛， 是 你係一定要去做好翻你自己先至係。譬如亡者即父母咧，如果所謂在天有靈咧，佢哋先更加安心啊！ 係啊，嗱咁其實喺呢個課題上面咧，我就記得咧喺《荀子》咧嘅《禮論篇》咧就有一小節咧就提到相關嘅課題嘅，咁都好有意思嘅。其實《禮論》咧就係《荀子》好有名嘅文章啦，佢中間咧係講咗好多唔同嘅禮嘅情況出現啦，我哋要做啲乜嘢咁樣。咁而講到呢個喪葬咧，佢係提出啦，佢話三年之喪何也，即係話三年嘅喪期係為乜嘢呢？咁跟住佢就會答啦。嗱，呢句咧好重要嘅。其實好簡單，係五個字嘅啫。佢話稱情而立民。啊，稱情而立民之下咧，就係我哋要配合我哋嘅感情而建立一個民制啊。 啊，咁呢個咧係嘅重要性咧，我一間可以再同大家去分析啊。 好啊， 因為佢文章繼續講咧，佢話因以色群啊，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咁即係換句話咧，係我哋稱情以立民咧，有一個辨別到咧我哋嘅親疏嘅禮節，唔可以隨意增減嘅。咁即係呢個話咧，呢啲禮節咧係定咗喺度。咁啊，按一個親疏嗱，因為儒家咧都係一個親疏之別嘅提倡嘅者啦。咁通常咧就係一個向內而向外推進嘅。咁所以係老唔老對好我哋自己嘅老人家，先至到出邊嘅老人家嘛。咁呢個係一路咧係一個向外推進式嘅。咁而係唔可以改變嘅。咁嚟佢亦都講到咧係創具者其日久，痛甚者其越遲啊。當你個傷痛創傷越大。咁你嗰個復原期咧、痊癒期咧就會遲嘅。咁而三年嘅喪期咧，佢再一次提咧就係稱情而立民啊。佢話所以為治痛極也，三年咁呢個喪期啦。咁我哋要配合一個感情而建立一個民制，即係建立民制者咧，即係我哋有啲乜嘢要做咧。咁基本上咧喺呢三年喪期咧，其實都唔容易過嘅喎。喺古人嚟講咧，就會齊衰、追象、居勞、食足。有啲係自足啦，即係個食字嚇，讀個字字音嘅，直身枕快，所以為之痛息也。咁包括咗係咩咧？包括係穿粗衣麻布啦，咁啊用一啲好粗劣嘅手杖啊，咁同埋咧係住唔會靚嘅嚇，喺啲草牢啦，可能咧日常即係食粥啦，咁啊喺啲禾杆草上面咧係坐卧啦嚇，咁啊唔會話瞓好靚嘅床啦，咁而枕頭就唔好諗啦嚇，可能咧係瞓呢啲木塊嗰度嘅啫，咁呢度咧就會係令到我哋咧係更加從呢個苦痛當中咧係思念我哋嘅故人啊， 係即係要用咁樣嘅方式啊嚇， 係啊，即係其實有少少係自己係過啲唔好嘅生活，從呢個唔好當中咧去更加。去思念我哋嘅故人啦，咁但系三年之喪咧，原來就唔係話而家計算咧，唔係36个月嘅喎，咁喺呢個禮論篇所講咧，就係25月而不啊，咁啊原來係25个月嘅啫， 即係兩年幾嘅啫，其實都冇幾添啊， 冇嘅冇嘅，當然咧，亦都我睇過一啲文獻咧，就話係27个月嘅，咁呢個可能係各個唔同啦，呢個我真係都唔係好理解，即係我睇過有咁嘅材料啦，咁佢話咧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已是斷之者。岂不以送死有矣，復生有節也哉？咁呢句説話咧係講咩咧？佢話咧，其實咧，當你25个月呢、這個喪期咧係已完結嘅時候咧，但係其實我哋嘅傷痛咧冇因為呢25个月而終止嘅，因為呢個畢竟係你嘅至親啊嘛。 係、 你嘅思慕咧其實冇忘記過係爸爸媽媽嚇生前點樣對你啊，你哋嘅交往啊相處係點樣嘅，但係喪禮咧。就此斷絕咗啦，即係個禮嘅儀式咧，你守咗啲三年之喪咧，25个月嘅喪期咧，其實喺儀式上面咧係已經完曬噶啦。係啊，咁係咪正正因為咁樣，其實已經同離開咗嘅人要有一個終結咧，要恢復生活咧？嗱、呢個好重要啦，重要咧。頭先我成日都講到稱情以立民啊，即係話咧，其實喺個喪禮嘅制定咧，我哋係因為我哋感情。個情啊，同嗰個死者嘅情咧，係而定一啲嘅文制，一啲嘅禮節。每人唔同嘅，即係你爸爸媽媽過身唔同啦，可能同你嘅姨媽啊、姨丈啊，甚至無表親啊，係會唔同嘅。 即係個直接唔同啊嘛，你個關係嗬。 係啊，咁、那個守喪期咧係會唔同嘅。咁不過喺古人嚟講咧，皇上過身咧，就個守喪期一樣係三年嘅喎。因為佢哋個睇法咧就話，皇上咧就係眾百姓之父母，咁所以都要守喪期咁耐嘅。咁呢個稱情而立民咧，立民就好清楚啦，因為你嘅情感稱過嚇、即係稱過鄧過，而定咗一系列嘅儀式，咁要跟住個儀式去做嘅。咁事實上咧，佢講得好好啊，就係話咧個儀式完咗啦，其實你嗰個思慕未忘嘅喎，係嘛？如果我哋真心係有心嘅話咧，終身都可能會記住父母對我哋嘅恩惠。 其實呢個點會忘記得到啊？你只不過係擺喺你嘅內心深處嚇。 係啊，冇錯啊。嗱，但係你都要忘喎。嗱，佢點解講忘咧？係講得好好嘅，因為嗰個儀式係完咗啦。咁你盡咗三年之喪啦。咁你完咗嗰啲儀式咧，應該將呢件事放低。即係放低者也咧，就係、你要。重新恢復你的生活。 嗱， 呢個咧喺古時咧就係會咁做嘅。 因為你可能誒屋企有啲儲糧啊，咁、你三年唔做嘢，可能個生活唔會有問題。 古時用三年嘅時間先慢慢攤長嗰種嘅哀痛啊，或者痛定思痛啊，諗嘢啊咁樣嚇。 咁呢個就係話即係古時嘅生活啦。咁我都講嗱，你比對翻今日，我哋真係冇可能咧， 係 用三年做一個喪期啊嘛。咁但係咧。亦都可以有少少嘅變通或者融會咧，就係、是、既然清情而立民啦，我哋因為我哋感情而立咗一啲嘅民制喺度啦，所以呢個民制完咗嘅時候，係咪其實我哋都應該喺呢一個位係作一個段落咧？段落者啊，大家記住，唔係話啊咁啊完啦，我唔記得曬啦嚇，即係完全咧父母係邊個，我唔需要再理啦，唔係呢樣嘢，而係話我哋係好傷痛嘅，不過咧。去到譬如係喪殯嘅日子完咗啊，或者啲儀式完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將呢個傷痛咧，就係埋藏喺心嗰度，即係等於阿淺你所講啦。 嗯，喺內心深處。 冇錯，我哋要過翻自己日常嘅生活，咁呢個係好重要，特別喺今時今日咧，即係譬如阿淺你亦都係啦，即係屋企人過咗身，有好多聽眾可能都係喺呢個遭逢巨變嘅時候咧，遇到一啲嘅情況，係哀傷嘅。咁我哋都係明白嘅。咁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一啲嘅儀式過咗咧，應該就係重新振作起嚟，重新恢復翻日常嘅生活。係 啦，咁所以咧，到每年嘅春秋二祭啦，譬如聽日咧就清明節啦、或者喺到去秋天嘅時候啊，呢、這個重陽嘅時候咧，都有春秋二祭去拜祭先人啊。咁、都係一種思念啊。 冇錯冇錯、所以呢個文字咧，所以我點解要標榜出清情而立民咧，就是、希望大家都明白咧，我哋一定嘅儀式，其實儀式係重要嘅、儀式係重要的。誒、哎，你即係有啲儀式，可能誒、好似人都過身啦，咁、做俾邊個睇咧？ 但我覺得係需要嘅，對即係死者都係一種尊重， 一個尊敬，同埋咧，亦都係俾我哋一個提示、這個原來到某一段嘅日子，儀式係完咗咧，咁我哋應該仲係傷感嘅，其實不過咧，應該放下一切，開始恢復翻我哋日常嘅生活，這個係相當重要 的。做人咧就係咁噶啦嚇，人係要經歷過呢個生老病死，一定經歷過即係有親人離開自己嘅時候嗰種傷痛。這個其實是人人平等的，不過就看你自己怎樣去處理你自己的情緒，對 樣 對 對、同意同意、 所以呢有時看回中文很多文化呢都是教識我們去怎樣整理我們的思維，是要在積極的方面，不是在消極的方面。 會啊，不過即係好多時候咧，古文大家比較少讀啦，而家咁，所以有啲好好嘅意思咧，都唔係話咁容易咧，係經常俾人提及啦。 咁啊，今日你提及呢個都非常之好啦，都係慎終追遠。 係啊，冇錯，啱啊。 好，唔該曬，曾志光，下星期一再見。 好，拜拜。 拜拜。 這夜難靜穿，獨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相在。漫长。 若可不休，万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万丈。 卢冠廷，但愿人长久，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话，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激进分子在首都基辅近郊的布查镇作出的挑衅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乌克兰激进分子在布查的挑衅目的是破坏和平谈判。俄军由基辅一带撤走后，传媒进入附近的布查镇，发现最少20具遗体。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的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平民。俄罗斯否认布查镇平民死亡事件与俄军有关，又质疑涉事照片和影片都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传媒制作。管治阿富汗的塔利班颁布禁令，禁止民众种植和收成罂粟。这项法令由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说，任何人一旦违令，收成将被立即销毁，而违令者会根据伊斯兰律法处置。罂粟是製造鴉片和海洛因等毒品的原材料，阿富汗是出產罂粟的主要國家之一，近年產量和出口有增無減。阿富汗各地有不同種植罂粟的時間表，在塔利班根據地坎大哈南部收割的工作已經開始，但在阿富汗東部農民剛剛開始種植。報道說，在經濟情況越來越差的阿富汗，罂粟禁令几乎肯定会令最贫穷的民众进一步陷入困境。厄瓜多尔一所监狱发生骚乱，最少12人死亡。内政部长卡里略说，事发监狱位于南部城市昆卡，骚乱在凌晨时分发生，导致最少12名犯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卡里略又说，骚乱是由囚犯帮派不和引发，目前警方和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的监狱系统长期面对在囚人数超出上限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当地去年多次发生监狱骚乱，大约300名犯人死亡。全国各地援助上海的大约10000名医护人员近日分批抵达上海，部分医疗队已经进驻方舱医院，准备治疗新冠轻症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在医疗资源方面，由来自江苏、浙江、山东及天津等省市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国家医疗队，今日起会集中抵达上海。北京、陕西、海南、河南等省市分别派出的医疗队已经或正陆续抵达上海，分别在社区核酸检测、方舱医院修正等方面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在生活物资方面，来自各地的蔬果及特产等亦正源源不绝由陆路运往上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 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寻日开始提名，五月八号投票。呢两日就陆续有消息传出，有重量级人马准备参选，但到而家未见佢哋表态，比较罕见。我哋问过一啲政界人士同埋学者，一阵听下佢哋嘅分析啊。 新一轮首阶段5000蚊电子消费券嚟紧星期四开始派俾市民使用。